打第二劑時轉為注射其他不同疫苗。由於有幾宗年輕人注射阿斯利康疫苗後出現血栓個案，德國疫苗委員會日前曾經建議60歲以上民眾先至接種呢一款嘅疫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南海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同時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本港今朝早沿岸有霧，華南島嘅能見度曾經下降至500米以下。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霧，日間天氣炎熱。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最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个熙来洋往、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上面， 每年每日每时每分每秒， 满载着我和你的故事。由4月3日开始，每个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全新节目《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我得你都得。 4月4日星期日，李昌明《未来建议四课书》最后一课内容，重点是 不要看未来，不要看过去，每日朝早问自己，我今日点解要活得开心、我夜晚学识咩，那你就永远不会因为外面太迷乱的世界令到你不知所措。 我得你都得，钱佩卿、李昌明、曾凡光，逢星期日下午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4月2日，通识教育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学年中四推行。 818民阵流水式集会案，7被告罪成，本月中判刑。 新一批300万剂伏必泰疫苗今日抵港，下周一起恢复接种。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缅甸暴力镇压，导致数百平民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嚟到星期五的朝早，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各位观众听众。你好，你听的是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通识科在高中课程就是一个核心科目，是一个必考。见到之前教育局都说是要改革通识科，亦都涉及是要改科目的名等等。见到最新的公布就是这一科会改名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在教育局的最新的通函里面也都讲到简介了课程的理念、宗旨、主题等等。会有3个主题的，包括就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还有就是有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有3个主题的。主题上面都是跟之前教育局的咨询文件是都是这几个的而已。不过里面有一些课题的内容就有些不同的，最新版本有一些删减的，一阵可以跟我们的嘉宾详细去讨论一下嘅。咁啊，见到话咧，即系代替通识教育科嘅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咧，就话喺9月嘅学年啦，喺中四咧就会开始推行噶啦。你又点睇咧？你会唔会自己都系教育界嘅一份子咧？甚至系本身教开通识科嘅老师都关心今次嘅改革啊，成个课程有啲咩变动等等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又会唔会你自己本身系学生啊、家长啊？任何人士都好，對於咧呢一個嘅通識科改革，而家最新個名咧就叫做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呢一個嘅科目。咁啊，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講下嘅。嗱，請一位嘉賓喺電話旁邊同我哋一齊討論啊。有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主席羅志鵬，早晨。 早晨， 刘志鹏，点睇今次而家最新呢个优化方案同较早之前咧咨询嗰个嘅方案，有冇啲咩最大嘅分别？同大家简单讲解下先呢个。 有冇分别啊？即系我哋都有嘅，我哋再进一步咧系。再將呢個第三個部分咧，互聯商醫嘅世界度咧，就再壓縮咗啲嘅，咁樣咯。 呢、這個我一間就詳細同大家講下咧，因為都涉及一啲比較詳細嘅資料。但係講下啦，今次個首先通識科嗰個名咧，唔再叫通識科啦，而家叫做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喎。有冇咩特別原因點揀出嚟㗎？呢個係？ 原因都冇乜特別，因為都係喺我哋諮詢文件裏面都有帶呢啲元素喺度嘅。咁就翻嚟個諮詢結果咧，就公民咧社會咧係比較多人揀嘅。咁於是我哋將佢即係結合埋一齊啦。咁亦都考慮到其實第二同第三嗰部分咧，都係有相當嘅即係發展嘅元素喺度啦。咁於是我哋覺得加埋個發展落去咧，就可能就。最能夠係表達到嗰種社會變動啊，呢個世界變動嘅嗰種嘅趨勢。 因為之前係咪話我見你做訪問嗰陣都話，如果即係學界支持嘅話，咁可以都順應民意叫做國民教育喎。咁點解冇嘅？冇咗呢個決定咧？ 因為佢唔係好多人揀呢個咯。呢個真係我哋即係我哋都最初以為都係多人揀嘅，但係出嚟又唔係咁樣。 即學界都唔反對，有冇特別原因又唔叫國民教育？冇 啊，因 為 我哋叫俾佢 tick 嘅啫，即係佢哋 tick 完就係 tick 咗噶啦，即係選擇咗噶啦。 新呢個名啦，即係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啦，有冇解決到？譬如之前我見政府或者教育局都覺得話通識科過往有啲污名化嘅情況咁，呢個名淨係個名，你覺得解唔解決到呢個問題咧？ 个名梗系解决唔到问题啦，因为污名化你咩名都可以污名化噶嘛。最重要个内容系点样，同埋即系点去处理呢一科嘅教育学同埋佢嘅考评啦。咁所以今次咧个改革就唔系聚焦喺个名上边嘅，但个名咧就主要系即系反映咗嗰个课程个内容系点样嘅啫。 你预计譬如头先讲嗰啲污名化嘅问题，日后系咪会放得低咧？可以？ 我覺得是的，因為其實整個科咧，就雖然話係，即係我哋睇到好似話，即係喺結構上邊咧，係只不過係叫做縮減咗課時啦，或者係叫做調整咗嗰啲課程內容，即係刪減咗或者壓縮咗咁樣，咁就好似就即係等於少咗啊，輕咗咁。其實都唔係咁簡單，即係我覺得係整個就個理念，可能慢慢咧，大家會明白咧。有理念是改變了的，咁其中一個比較大的轉變咧，其實反而喺個考評上邊嘅，咁所以變咗成件事咧，我相信將來是會好唔同。 剛才都講到啦，話呢個新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啦，有三個主題啦，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啦，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啦，第三就係互聯商醫的當代世界咁。咁大家都有留意到同之前的諮詢文件去比較，其中在第二個主題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這個主題裡面，裡面再有些課題嘛，課題裡面就有一個叫做人民生活的轉變與綜合國力，在這些學習重點那裡綜合國力的提升，最新的版本就沒有說譬如法治啊、社會治理啊、體育啊、基礎建設啊等等，看綜合國力那時候為什麼跟諮詢文件之前的版本不同，之前都繼續有的，繼續有法治、有社會治理、體育、基礎建設，現在是不是不會再教這些，還有為什麼會刪走了這個？ 我哋其實主要嘅考慮咧，就係再去檢視，即係嗰三個板塊，即係究竟喺嗰個課時嘅設定底下，係咪真係都可以即係比較理想咁樣去涵蓋嘅？咁所以刪減咪唔係淨係呢一部分，你睇到就係即係第二個板塊同第三個板塊都有唔少嘅濃縮嘅。咁關於頭先你講嗰部分咧，即係我哋認為咧，就可能從即係中學生比較會容易認識到或者會掌握到嘅知識出發，咁係會容易啲達到目的嘅。因為你講到譬如法治啊、基建啊，咁好多其實牽涉係即係嗰個國策嘅都幾高層次嘅即係嗰個觀察同埋思考嘅。 咁嗰度如果真係要講咧，可能要花好多嘅時間啊。咁因此我哋認為，俾學生去即係認識一下而家個當代中國個面貌係點樣嘅，咁可能會容易啲嘅啊。咁即係嗰啲咁樣。你刚才讲嗰啲我哋叫做或者拎走咗嗰啲部分呢、其实佢喺将来都有机会再见返，即係佢读大学呢，佢就会即係除非佢读纯理科啦、就唔掂任何嘅人文或者社会学科，否则佢都会掂到呢部分，同埋会比较深入。 因为其实呢一科即新嘅改革都好讲求话，即系本身对嗰个知识面嘅认识先啦，然后先至再去评论件事啊嘛。咁而家譬如讲到综合国力嘅提升，咁就我见到就继续括弧啦，有经济、文化、自然资源、教育、科技、国防呢啲继续有保留嘅。咁但系头先讲到话即可能喺取舍之下，课时同埋容易理解嘅程度之下，就唔再教即系法治啊、社会治理啊、基础建设啊呢啲。咁系咪一个全面对综合国力提升嘅理解咧？又即系会唔会其实未必全面咧？对学生嚟讲，认识都可能侧重喺一边喎，直接变咗。 如果你话全面咧，其实我哋都即系。好多課程都好難全面去涵蓋一啲我哋即係預期要學生學嘅嗰啲知識嘅，譬如你講話即係講緊即係國家嘅綜合嗰個國力嘅發展咧，如果要全面去做咧，即係等於你將一個十三五、十四五嘅計劃拎出嚟望一望，嗰計劃係好複雜嘅，即係你會牽涉到即係整體由中央到地方啦，由中國到世界啦，咁樣由政治到經濟啦，到文化啦，其實係好多方面都有。或者簡單啲講，呢個太遠啦，啫。你試下我哋講下香港嘅施政報告，即係如果將個施政報告擺在即係香港社會嘅一個全面認識裏面咧，咁咪就好多嘢你都要去提到咯。咁呢度中間牽涉一個即係取捨問題啦，因為我哋個課程咧就。畢竟都係有個課時嘅限制啦，同埋有三個唔同嘅主題喺度啦。咁點樣去令到即係學生對好多方面都有認識啊？然後唔會話令到佢哋咧就即係集中咗喺某一方面咧，另外一啲方面咧佢哋就掂唔到啦咁。咁就採取咗個辦法咯，因為你譬如頭先講嗰啲經濟啊、社會啊、文化啊、體育啊。呢啲係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比較容易理解嘅，即係特別係去到高中生咧，即係我諗一般成年人都未必真係好掌握。簡單講，我哋喺香港嘅施政報告裏面一啲即係或者高層次啲嘅即係思考或者去嗰、那個佈局啦，咁你更加唔能夠係好即係有信心咁，我哋可以講緊即係十三五、十四五嗰啲咁嘅國家規劃。 咁但係除咗講嗰樣嘢易唔易理解之外咧，對於學生都可能好講個元素本身重唔重要，即係譬如本身對於一個國力嘅提升、法治或者講緊頭先講緊社會治理、基礎建設呢啲重唔重要？可能個重要性都高嘅喎，但係我哋純粹用一個易唔易理解去就決定取捨咗啊，即係唔再教呢一個範疇啦。咁會唔會係咯？有啲咩問題咧？呢個又會唔會？ 其實你講。即係經濟啊、社會啊、文化都好重要㗎喎，係咪啊？我體育都係大家好關心㗎喎。即係我哋唔好咁樣去思考呢個問題，就話A 係重要 ，B 重要 ，C 重要。點解你唔要 A 啊？唔要 B 唔要 C？ 其實如果咁講咧，我係完全同意嘅。就所有嘢重要嘅，正如我剛才講，你攞個十四五出嚟講咧，就好完整㗎啦。你唔會 miss 咗任何嘢嘅。但係當你去到講政治嘅時候咧，其實講政治唔係。即係你講今天嘅政治咁簡單，或者你唔係講即係改革開放呢四十年嘅政治咁簡單，佢有前面嘅，佢前面嗰個成個即係歷史嘅鋪墊啊，所謂，即係你唔講前面，你就講後面，咁就變咗即係黑舟求劍，或者係斷章取義，都有啲位咧，我覺得咧，我哋嗰個選擇咧係要考慮埋，究竟我哋講嗰樣嘢嘅時候咧。嗰、那個就咁，我哋攞咗呢改革開放四十年，會唔會係有效地即係表述到嗰、那個即係題目，能夠令學生真係掌握到咧？你譬如體育就唔同啊嘛，體育你真係講呢四十年，體育我唔使講清朝我哋點樣體育嘅， okay. 明朝點嘅，但你政治咧就唔同啦，政治係講緊成個政治體制， 啊，這個體制呢，如果你講今天中國的政治體制或者它的城市治理等等呢，如果你話一啲同即係四九年前一啲關係冇咧，呢個講法係唔可以接受嘅。 嗯， 咁如果當你咁講嘅時候咧，嗱，好似我而家咁講啦嚇，我從一個歷史學家角度講，我係講當代中國咧，我係會從至少係晚清講起。 嗯， 我講近代中國咧，我會從明代講起嘅。 嗯， 如果唔係學生唔明白你講乜，咁你成件事咧就唔同咗啦。 嗯， 咁我哋邊有咁多課時去講明清兩代 ？OK， 係咪啊？ 另外第三個主題叫做互聯相依的當代世界，咁呢個咧就純粹嚟比較翻之前嗰個諮詢文件嗰個嘅課題嗰度啦，少咗啲學習重點嘅，譬如國際社會對環境問題嘅關注同行動啦，入面講緊公共衛生啊、人類健康嘅課題入面咧，就少咗一啲好似各國嘅研究合作啊，一啲國家同非政府組織嘅援助啊，咁點解會少咗呢個部分咧？點解會咁樣取捨咧？又？ 課時係一個真係好重大的考慮啦，呢、這個同埋咧，又我諗你都記得我哋之前咧曾經有一個業界都有一個即係反映就係、是，喂嗰度好多喎，會唔會考慮好似即係以前啲做法或者某啲科做法，我哋用輪換嘅方式，去做考評咧咁樣，即係將第三嗰個主題咧就分開三嚿咁樣，即係每一年嘅同學只係會讀其中一部分。咁佢唔使讀其他兩部分，因為唔會考㗎啦咁咯。咁我哋覺得又唔係幾好，咁好似幾建言咁。不如就整體將佢即係再壓縮一下，再調整一下，就變成咗一個部分啦。即係個個學生都係咁讀啦，唔使論啦。咁所以抽咗一啲咧，就譬如話呢一類嘅國際嘅組織啊、合作啊、等等啊。咁呢啲其實係喺嗰個即係公共衞生嗰、那個呢、這個大嘅範圍裏面咧。嘅一啲嘅即係叫做結構上面嘅發展啦，咁我哋相信咧比較上需要啲學生明白，就係我哋喺公共衞生呢個咁嘅領域上面咧，嗰、那個即係世界議題係討論緊啲乜嘢，同埋關注緊一啲邊一類型嘅公共衞生嘅問題。 OK， 就唔係話嗰個即係點樣協作啊，我哋點樣去搞呢？因為嗰啲咧又翻到我陳講嘅問題，喂。我哋即係唔係好有信心？呢啲咁樣嘅課題咧，可以喺高中嘅時候咧，即係老師有足夠嘅資料去教啦，學生可以從中學到啲乜嘢啦，係咪？ 另外見到嗰個考題嘅形式啦，而家就係確定係一份嘅卷嘅，咁就係、是。都是資料回應題嚟嘅，不過咧入邊可能會有啲係 MC 啦，即係選擇題啦，有啲係短題目啊嘛，咁就但唔再有過往嗰啲延伸回應題喎。點解會係咁咧？有啲人講法話會唔會令到可能學生嗰個嘅思考嘅機會、思考點都少咗？可能傾向於背誦啊，甚至填鴨式啊，咁你點睇呢個又？ 其實或者我哋可以咁樣睇嘅，即係我哋必須要即係堅持一樣嘢咧，就學生喺中學或者甚至喺小學啊，喺個學習嘅歷程裏面咧，佢係即係必須要學的明辨慎思嘅。 嗯， 咁但係明辨慎思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思考嘅方法咧，佢嘅訓練同埋獲得咧，其實就唔係從某一個專門嘅科目嘅某一種嘅教與學或者考評形式裏面咧係體現出嚟。咁即係咧，其實最簡單，如果我哋講邏輯，咁大家明白，即係數學本身同邏輯個關係非常之密切。 嗯， 即係小學生到中學啊，到初中到高中，如果佢喺數學方面咧，佢有即係一定嘅學習嘅成果咧，咁佢即係邏輯佢基本上啲掌握嘅。 嗯， 好啦，然後咧喺其他學科嗱，譬如話歷史科啦咁樣啊，地理科、經濟科裏邊牽涉好多即係分析啊其實係佢哋嗰啲係都幾實在嘅分析嚟，因為佢對應緊啲歷史事件啊、社會狀況啊、經濟問題，咁然後就表達佢哋嗰個即係睇法。咁呢啲係慣常都有嘅做法嚟嘅。 嗯。 咁去到通識科咧，即係過去有個問題就係話咧，我諗我都講過無數次，即係我認為或者好多專家學者都或者業界認為咧，即係過去嗰個通識科嘅。內容嗰個豐富程度咧，係即係遠遠超越咗高中生一個學科所可以即係應付嘅。然後咧再即係通過嗱，你睇到六個單元嘅，每個單元裏面嗰啲咁樣嘅即係 bullet point 啦 其實可以分享到嘅課時咧係相當有限，可能講緊兩三個鐘頭就講咗一個 bullet point。然後咧，你就要啲學生咧就設定一個題目咧，就要去即係論述呢樣嘢，提出佢嘅論辯嚇咁樣。咁呢個其實係有啲不切實際，即係我哋唔係喺度玩即係辯論比賽啊，或者辯論遊戲咁樣。即係我哋真係想去學到個科目裏面嘅知識咁樣。咁因此，我哋覺得你唔需要喺呢個階段，即係要逼佢就某個問題作出一啲即係我哋。譬如话考评嗰方面认为，设定一啲嘅回答方式噶嘛。 嗯，刘子鹏最后想问一下咧，就系有关于啲老师都担心啦，喺个培训方面，同埋话而家冇一个仲未出个课程指引嘅，咁佢哋话要准备啦，要备课啦，人手啊或者成年嘅计划都要安排啦，甚至而家喺唔同嘅政治环境下，包括有国安法之下咧，咁佢哋都话有啲担忧嘅。你点睇老师有啲咁嘅忧虑，同埋培训方面又会点咧？ 是的，我完全理解的，因为在即是中小学那个整个即是工作环境里面呢，他们那种的操作方式是以一年作为一个即是一个规划的期限。 嗯。 就是说九月，今年九月做的呢，其实应该是去年呢，即是习惯上去年九月就好准备好了，等他有一年时间去預備今年九月。 嗯。 咁但係呢，我哋要諗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嘅老師呢，其實就佢哋唔係唔掌握呢方面知識㗎嘛。我哋呢個唔係全新嘅科目㗎嘛。我哋只不過 但都改動大㗎喎，對佢哋嚟講都。 係，即係等於呢，我請你阿蕭生，你今日任你琴日任務呢，就係跑100公里。 嗯。 喂，今日唔使你跑50。喂，少咗50公里，你咪輕鬆啲呢？ 嗯， 即系嗰个课程系我哋唔系增加咗嘛，我哋即系缩减咗。仲有咧，我哋唔系话我哋无中生有整咗啲新嘢出嚟，而系基本上大部分嘅情况底下，都系喺原有课程里边咧，就我哋去除咗一啲我哋认为需要喺度讲嘅课程啦，咁样或者浓缩咗，照顾到学生学习咁等等，其实少咗噶。 但佢話對於國安法嗰啲憂慮，驚佢哋都話可能教嘅時候都會多啲限制。 好容易，嗱呢個好簡單。我相信即係而家國安法咧，就已經係一個新鮮事物啦，對香港市民講。其實大家只要睇個國安法咧，嗰啲法例嗰個文本啊，係好短嘅，就好簡單嘅啫。即係我諗文本裏邊嘅內容咧，就即係十分之一個 bullet point 都唔夠嘅。即係絕對老師應該首先自己去讀下嗰本書。又發現咧，裏邊佢即係嗰個條文所指涉嘅內容，究竟同自己有咩關係？就唔好話就一講國安法就擔心呢樣擔心嗰樣，其實等於基本法咁，你唔去睇下佢，咁你點知佢講乜咧 ？OK， 係咪啊？ 好啊，唔該曬劉子鵬。劉子鵬咧就係呢個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嘅主席嚟嘅，多謝佢同我哋講咗咁多新呢一個嘅新名嘅呢一個嘅科目咧，佢點樣睇啊？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另外請一位嘅嘉賓咧喺電話旁邊咧，再同我哋傾傾啊。有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前幹事羅傑玲，早晨。 早晨啦， 早晨罗洁玲啦，时间无多，不过我哋一阵间答半之后咧，都会再继续揾你倾倾嘅。不过而家咧就想先你简单讲下，喺新嘅而家呢个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啦，你自己点睇个一啲嘅学习重点啊、主题啊，都有一啲嘅简单嘅内容出咗嚟嘅，你自己点睇呢个变化咧？ 我刚才听到主席咧就话，哇，我哋嗰个科目咧其实就减咗嘅。即係本身咧由100米嘅跑到而家變咗50米，咁我想即係增加啲嘢嘅個情況就係、是，其實而家個科目唔係變咗50米跑，而家係變咗50米障礙賽，咁所以老師應該要多啲時間去準備嘅。咁點解咁講呢？其實我哋睇翻個課程內容裏面咧，叫做社會及公民發唔係公民及社會發展科。咁但係咧嗱，主席咧都話喂，其實唔係好多變化嘅啫，裏面嗰啲嘢都係保留咗。中國啊， 香港啊、中國啊、全球化等等咁樣。喂，咁 OK 喎，好似，但係實際上裏面嘅內容咧就變化更改好大嘅，其實係。咁仲有我哋覺得又好有趣喎，嗰個即係科目個名字咧就叫公民與社會發展。如果我即係用英文嚟睇嘅話咧，咁世界各國都會以為我哋咧好似教緊公民教育，但係公民教育嘅內容啊，以及社會發展方即係嗰個範疇上面嘅內容又好似唔係咁。即係咁對應嗰個我哋即係國際社會嗰個理解，咁我覺得其實係即係都有啲難搞嘅。其實呢個課程喺個課堂裡面去處理嘅話， 你自己覺得，譬如頭先話覺得個課程嗰個變化都大啦，最大同過往通識嘅課程有啲咩分別咧？你哋嘅準備嘅難度係在於邊度咧？ 過往呢其實即係又好得意嘅，那個課堂裏面呢我哋處理嗰啲課堂內容呢就以呢、這個即係議題探究為主嘅。咁而家調返轉呢我哋又睇唔到好多，即係可能啦都可以用返議題探究啦，咁用返嗰啲方法。但係呢而家個課堂上面呢最主要嗰個範疇內容呢，我哋過往係好多社會生活嘅議題嚟嘅。譬如香港議題裏面會有生活素質啦，以至到呢即係我哋有一個單元能源科技與環境，都係好環境、好生活、好生活嘅議題嚟嘅。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咧，香港議題又好，中國議題又好咧， okay. 都會講啲好即係政制啊、憲制發展嗰啲嘢。咁變咗我哋都即係幾難搞啊！ 羅潔玲，轉頭揾你再傾過啊。 好，唔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河源市西北偏西23公里发生 3.7 级地震。香港天文台接获大约100名市民的报告，表示感到这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据天文台初步分析，今早5:40，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 3.7 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23.85度，东经114.5度附近，即是广东河源市西北偏西大约23公里，距离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是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级，即是在楼宇上层，在静止中的人有感。警方昨晚進行反罪惡行動，突擊搜查黃大仙五方街一座工業大廈，發現一間派對房間正進行一場音樂會，懷疑違反限聚令，拘捕四人以及向115人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被捕男子涉嫌違反業務及處所規例，現正被扣留調查。聯合國、美國及歐盟都關注多名香港政治人物在前年8月18日在港島區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案件罪名成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發言人說，古特雷斯經常重申21世紀不應該再有良心犯，以及應該有和平集會的權利。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案件反映中國正尋求全面打擊所有不同政見的和平集會。欧盟驻港澳办事处寻日派代表到法庭旁听审讯，欧盟对案件表示非常关注，并且将继续监察事态发展。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向贫穷国家分发新冠疫苗的全球采购疫苗平台，有关的需求正面临严峻挑战。谭德赛表示，早前向部分拥有疫苗的国家要求分享合共1000万剂疫苗，他要求疫苗厂商加快加速生产，以确保有足够的疫苗供应给有需要的国家，但至今仍未能满足需求。他期望有更多开明的领袖能够参与行动。在另一方面，谭德赛又表示，期望在研究病毒源头方面会有跟进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机构都做了关于香港人抗疫疲劳的调查，实际上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一些的行为。同十字会临床心理学家暨心理支援服务主管张依丽， 日常生活里面怎都要有个平衡，当然我们要继续保持警觉，但是在可以层面上都做帮自己减压舒缓身心的一些活动。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西杰啊， 嗯， 唉，大气候咧，我做到有啲闷啊，我谂住 吓，你谂住点啊，瑞文？ 我系话系时候揾啲猛人上嚟啦。 大家好，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呢一集我会同大家展望香港2021年嘅天气，包括预计今年可能影响我哋嘅热带气旋数目，记得留意啊。 而我就请嚟低碳本地游嘅代表分享香蕉保育嘅睇法。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2021年4月2日。通识教育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学年中四推行。 818民阵流水式集会案，7被告罪成，本月中判刑。 新一批30万剂伏必泰疫苗今日抵港，下周一起恢复接种。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缅甸暴力镇压，导致数百平民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5，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咧，通识科咧嚟紧就会改名，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咁啊，有三个主题：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咁啊，同之前咧咨询文件嘅主题都系呢三个，不过入面咧有一啲嘅课题啦，有一啲嘅重点咧就有啲删减到噶。继续欢迎你打嚟1872311，你自己关唔关心新嘅呢一个通识科改咗名，叫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一啲内容上面啦，点样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讲下吓。继续同咧通识教育教师联会前干事罗洁玲继续倾。早晨， 你好。 罗洁玲头先讲到咧，话呢一个新嘅科啦，你自己预计同过往嘅通识科咧，就系有个分别嘅。譬如头先你讲到话，以前就系一啲嘅探究一啲嘅议题啦，即系可能学生探究式系多啲嘅。咁除咗呢个形式之外，其实内容上面咧，系咪真系好似刘志鹏咁讲，可能真系相差无几，甚至仲少啲，对教师嘅压力嚟讲系细咗嘅咧？ 咁啊要公道啲嚟講咧，咁啊即係好似咧 bullet point 上面咧就真係減少咗啲嘅。我哋以前咧係一本課程文件嚟嘅，而家係一沓紙咁樣解嘅啫。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好細心用心啲去睇翻嗰個課程內容嘅話咧，過往嗰啲議題裏面嘅內容啦，講完嘅單元裏面嘅主題咧，其實全部都係關於學生咧喺生活上面回應翻呢個世界、呢個社會裏面嘅需要嘅內容嚟嘅。咁但係而家調翻轉咧，咁啊我哋就好精讀啦，好 focus 啊，淨係講一啲咧好政制嘅議題啦，關於香港同中國內地咧，我哋之間咧緊密嘅互聯相依嘅關係啦，一國兩制嘅關係啦，憲政嘅地位等等啦，以至中國內地咧，我哋就學下呢、這個即係國家嘅發展啦，然後互聯相依嘅狀態咧都係嘅，即係同中國內地嘅內容都好緊密嘅。咁喺呢個位置上面可能我嘅解讀唔清楚啦，咁但係淨係睇個 bullet point 即係嗰啲點一點嘅內容咧，同我哋過往嘅課程咧嗰、那個好多內容啊，咁已經好大分別嘅啦，係。 嗯，我見到今次嘅新嘅課程嘅評核目標入面都講到啦，話會評核考生對於已成熟課題嘅分析能力。你自己對於即係作為一個教師嚟講啦，要掌握邊啲課題係已成熟咧？難唔難掌握咧？或者這個喺教學嘅時候會唔會都引起一啲爭議？有啲人覺得這個議題可以講，已經成熟可以講啦。咁有啲又覺得未必成熟，話不如唔好教啦。咁會唔會出現有可能呢啲咁嘅爭拗咧？ 其實呢啲已成熟唔已成熟咧，或者具唔具爭議性嘅題目咧，其實過往喺課室裏面出現過嘅，即係喺過去我哋喺前線教即係教育嘅上堂嘅時候，全部都明白㗎啦。呢啲係咁，但係我哋係會翻去個課程文本，個課程裡面有嗰啲一定嘅要求啊，希望我哋達到即係學生需要有嘅概念啊、認知嗰個議題嘅能力啊咁樣㗎嘛。咁所以即係你話而家係翻落去佢嗰個文件裏面好清楚話要已成熟，咁呢、這個。就更加大的 即係問號咧。對於老師嚟講啊，點樣為之成熟咧？會唔會係我教翻咧五十年前嗰啲嘢就最成熟咧咁樣咯？ 嗯，整體我見咧，你之前喺做啲訪問都有提過咧，就係喺老師嘅準備工作上面啊、備課方面咧，你擔心嗰個時間上比較緊迫咁。不如講解一下咧，即係一般情況一個新嘅科目嘅出現啦，或者一般嚟講，老師要準備幾耐去備課啊，或者做一啲嘅培訓啊，事前要做啲咩工作啊，要預備幾耐嘅咧？你自己個擔憂喺邊咧？而家面對呢、這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嗱而家就好肯定咧，就四月啦，埋尾噶啦，我哋老師就唔係淨係即係淨係備一。科課啦，又或者唔係淨係俾一級課啦、 嗯。 我哋本身手頭上有第二啲課，可能咧即係坊間有樣嘢，你熟噶啦，你慣咗，你有啦呢個能力噶啦。但係我哋要備一啲新嘅課程咧，其實中間咧要涉及起碼第一樣嘢，你點呢個課程內容，我個課程內容要好實淨嘅，好清楚嘅、 嗯。 我而家教科書又唔見咗啦、 嗯， 我嘅即係課程文本上面咧都係。即係輕輕幾行啦，咁啊，我哋就要估啊詮釋啦。咁、 嗯、 但係個詮釋空間咧又唔係大嘅喎呢個，咁所以我哋就即係企曬喺度咁樣啦。第二樣嘢我哋要俾咧，其實係要平核嘅、哦，即係教同評係互為相依㗎。咁、 嗯、 如果個平衡方法我哋又唔係好見到，大家伙又話俾我哋聽咧，即係得翻一份卷裡面有約攞嗰啲內容，咁我哋又要等啦。咁而教嘅內容要備啦，我平衡內容要備啦，我教學方法都要備噶嘛、 嗯。 我教學方法究竟啊，我個課程文件裏面又建議我哋又翻去即係中國內地裏面考察，我覺得好好啊呢、這個。咁但係裏面要安排嘅所有嘢都要安排噶。咁、嗯、所以即係變相即係請用老師都要套下租，其實嗰種壓力係好大咯。而家係四月份，我有幾多個月可以做呢咁。 嗯，咁而家头先你咁讲啦，未有一啲教科书啦，又冇一个嘅评核啊、考核嘅指引啦，咁系咪真系做到备课嘅咧？其实可以点备咧？又 唔系好清楚可以点备 ？OK， 呢个有一好坦白直接讲，唔系好清楚可以点备。 嗯， 就见到佢有啲 bullet point 同我哋以往嗰啲课堂好似差唔多。 嗯， 咁我可能做嗰啲先，而家。 Okay。 即係我哋坐埋一齊圍開傾開，可能係做嗰啲先啦、 嗯嗯。 就如果有啲咧課堂裡面咧嗰啲內容咧就唔同過往㗎啦，嗰啲遲啲先，等到嗰啲課程文件啊、教科書啊，即係呢、這個即係書箱到咗咧，我哋先至再睇啦。 嗯，我見你之前做訪問都話，好似係咪有啲擔憂，尤其是喺而家嘅即係政治環境之下、 嗯， 有國安法等等，其實擔心啲咩咧？國安法應該都未必關教呢一個新科事㗎，應該。 好似唔係好關事，但係咧，中間嘅內容咧，因為涉及嘅一樣嘢，即係 even 老師自己都會好懼怕喺課堂上面唔知喺邊時邊一刻講錯咗啲乜嘢，又或者係令到學生感覺到，我哋係即係講緊一啲咧，對於國家咧，可能係有一啲負面嘅說法啦，定係我哋會唔會咧有一啲嘅內容啊，或者係揾一啲組織幫我哋講 talk 嘅時候咧，就涉及咩境外勢力嗱，其實好簡單啫，老師唔係好熟。 嗯、 即係頭先劉主席嗌我哋去睇下書啦咁樣，其實老師唔係好熟㗎，咁、 嗯、 所以咧老師喺呢個範疇上面咧真係需要教嘅，即係我哋真係需要學嘅、 嗯。 老師唔學咧，然後又教學生係非常不負責任嘅。咁、 嗯、 所以可能我哋真係就要準備咯，即係事前可能有好多個 workshop 咯，可能有好多嘅即係研討會，我哋要理解清楚先咯，就係、是。 佢好似都話嚟緊係咪話六月都有啲培訓啊，針對住呢、這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有冇聽到呢、這個？ 我好似約略都有啲同工咧，就互相分享，佢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哋嘅培訓嘅工作嘅咁，都係嗰句啊，盡做。即係而家老師喺前面咧，好似咧就即係傳媒朋友咁樣，日日都係盡做啦，盡做啦，去到幾多就做幾多嘅啫。 嗯。其實你自己覺得咧，而家佢呢科咧，我見到都有啲説法都幾強調話，即係唔好老師方面咧，唔好有太多嘅評論啊，亦都唔好作一啲太複雜嘅分析啦，可能嗰啲都係留翻喺大學先做啦。咁而家都係可能先了解一件事個事實先，咁所以咧都係簡單掌握咗，讓學生簡單掌握咗個事實先咁。成個教學上面呢一、這個其實係咪都某程度上係令到老師係輕鬆咗，唔需要準備得太多咧？因為 涉及的論點可能也不需要放太多下去， 是不是？這個我看起上來又真的輕了很多，即又要公道一點這樣說，因為呢我們那些工作呢，我們內容呢，即普通在網上都已經玩得到了嘛，課堂上面好像又不是很用說樣，所以就即好像簡單了，但是反過來我們又問學生為什麼還要坐在個課堂裡面，即望著老師，老師又我講過一大堆的即知識內容就算數了，調翻轉我哋問翻啊，而家喺呢個二十一世紀，即打後即2021年嘅咯，已經係、究竟我哋嘅學生需要啲乜嘢咧？係咪就咁喺即網絡上面揾到嘅知識已經足夠咧？ 嗯，我見今次咧呢一科嘅宗旨都強調話要了解社會、國家啦、人民世界啦，話喺發展成熟嘅當代課題咧，作多角度嘅思考，成為一個獨立嘅思考者咁。你自己覺得容唔容易達到呢個宗旨咧？以而家嘅即係睇到嘅教學方式啊，或者教學嘅內容嚟講， 我哋又好即係好。好，我哋要好欣賞我哋而家年輕人嘅。其實而家年輕人咧，我哋課堂上面咧係其中一個知識來源。即係其實我哋唔可以即係話啊100%係由嚟自老師噶啦。咁但係肯定啊，老師嗰個角色咧就比起好多嘢都好重要嘅喺年輕人嘅心目中裏面。 嗯。 咁但係咧，即係學生要學到即係一啲即係多角度嘅思考啊。究竟咧喺呢一家而家我哋個嗰個課程文件裏面睇到啊，而家嘅評核啦，而家嗰個即係新嘅制度之下咧嗰、那個即係個課時啊，咁我見唔到嗰個可以好完備咁樣去。即係培養得到佢哋咯。 嗯，我見到有啲嘅意見啊，見到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啦，亦都係經文聯嘅議員啊，梁美芬咧就話，覺得應該教師咧教呢一科咧都要先通過一啲考核先至教喎。你自己贊唔贊成咧？又 啊，睇下要通過啲咩考核啊？即係我哋又真係都係嗰句好公道嘅，老師唔識教，老師即係老師嗰、那個即係知識內容咧就唔完備嘅話咧，其實係唔應該入課室嘅。咁、但係就要睇下佢嘅教考乜嘢啦。即係究竟係咪即係翻翻落去課程嘅根本係照顧到學生嘅即係佢個學習啦，佢嘅即係評核啦，佢個態度啦等等嘅需要咯，就唔係即係我唔知啊，主席佢要啲乜嘢嘅評核嘅其實係。 嗱，最後講翻嗰個嘅考題嗰個模式，而家就係一份卷，咁就話唔再有一個嘅延伸回應題，都係一啲嘅資料回應題啊，係 MC 啊，或者係啲短問題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嘅考題方式啊？ 哦、好似即係坊間咁樣睇啦，都簡單咗，易咗，冇咁辛苦。咁我又自己會問，其實我哋過往嗰個延伸回應題對於學生個要求係高㗎、因為佢係一個即係文憑試嘅要求嚟㗎嘛。佢係一個教育改革底下，我哋希望鼓動學生，即係鼓勵學生，佢有呢個即係引證說明啦，佢有多元嘅思考啦，佢能夠即係我係少舉一反三啦，佢博引世界社會上面不同嘅知識嘅內容啦，咁嘅能力嚟㗎嘛。不過而家咧就簡單咗啦，變翻一份卷啦，一份卷裏面嘅內容咧，仲要係即係有資料回應題啊，又或者甚至乎可能裡面有 MC 啊咁樣，咁就係翻翻轉頭咯，即係以往咧就背書得咯，而家咧就可能咧就直情係上堂聽下書咯，然後咧就攞翻啲資料裡面啲內容咧抄抄寫寫就 OK 啦咁樣，咁調翻轉我啊覺得係開倒車啦呢一個。 OK， 唔該曬羅潔玲，多謝你嘅睇法。羅潔玲咧就係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嘅前幹事嚟嘅，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講下最新呢個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你哋點睇咧？咁有顧女士喺電話旁邊，早晨。 你好啊！ 你好， 好多謝主持接我的電話。 係，請講。 我的意見咧就係、是、一個專業去改一個專業咧，其實係錯嘅。咁但係政治嚟講咧，都係即係市民嘅生活嘅全部啦。咁所以教育都係其中一部分。所以一個專業去改一個專業，佢哋應該揾一啲比較上喺教育方面咧進取一啲嘅。因為咧政府咧就改過噶啦，1997年咧好嘈噶啦，嘈到飛起。咁佢哋就唔想即係就咁去改嗰啲母語啊定點樣就嘈完㗎。咁出到嚟呢到今日呢就已經成咁多年若干年之後呢，即係發覺嗰個結果，即係嗰個效用係咪咁好呢？唔係咁好啦。咁政府第一要即係要檢討啦。咁外國呢就唔係話淨係你受教同埋私教嗰兩個人喺度嗌緊交嗰陣時去教嘅，咁你揾啲咩人教咧？或者揾翻佢哋自己公民社會又好，或者即係反對政府嘅人嘅教師，佢哋嘅專業點樣去 教咧，咁所以咧就受教同埋私教嗰個都係要即係雙向啊，就唔可以話私教嗰個我要教你咁樣樣，但係受教嗰個唔願意，或者咧私教嗰、那個即係總之大家唔相向啦，咁已經係教唔到落去咯。咁同埋之前亦都改過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都係佢係花咗好大嘅即係人力物力財力啊，repeat 即係重複咁樣樣喺九七到而家，即係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樣，佢、okay. 用嘅手法係一樣嘅。 郭女士，你本身係咪都係家長嚟㗎？好留意教育議題，所以都。 我一百年幾㗎啦，即係六十㗎啦，已經係。咁即係如果佢教，如果教我哋就即係冇可能啦，即係我哋都係咁上下嘅年紀啦。咁如果教我仔嘅話咧，三十零歲嘅話咧，咁佢已經出咗社會。做事噶啦，咁如果教我孫嘅話，如果我孫係十歲附近、 okay. 或者係幾歲開始咧，咁對依一或者再infant 即係 BB 啊開始教育嘅話咧，咁呢個社會嗰、那個即係譬如好似你話白鹿上馬啊，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啊，咁即係教同埋私教同埋教嗰個對象，而家開始嗰啲十一歲都出去話抗爭喎，係咪？咁所以就佢哋同埋嗰個資訊發達成咁樣，佢、 okay. 好容易就會吸收到啲資訊。咁佢做出嚟嗰個成套嘢話要愛國嘅，要教年輕人或者由 infant 即係由好細個即係。十歲以下嗰啲開始已經要教噶，咁佢應該要雲即係雲遠啲，即係做一個curriculum， 即係做一個課程咧。 OK， 唔該曬顧女士，先休息一陣先，多謝曬你顧女士。 攪取每週世界香港大事精華，提供手語傳譯新聞，令香港成為無障礙城市。八十年代开始，从无间断。 大家好， 时事摘录，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日上午八点。 港台节目好就系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跟大家讲下关于旅游业界方面，之前跟大家都讨论过有关于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种中心来讲就会请一些旅游业的打工人士过往做一些接待和文书的职位，预计大约可以有2000个这些短期职位做为期5个月。这些位就预下星期三可以接受申请的。详情是怎样可以请一位嘉宾跟我们一起谈，你会不会本身都是做开旅游业界的都关心呢？欢迎打来1872311讲一下。电话旁边就有旅游业疫苗中心行政支援计划召集人，亦都是旅游业议会名与顾问胡小英，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胡小英，讲下呢一个疫苗接种中心嗰个职位之前咧，都想问下，今日就系即系复活节长假期第一日啦。本身而家复活节嚟讲，对于旅游业界其实有冇任何帮助？定系而家基本上都做唔到任何嘢咁样嘅？ 其实喺旅游业界咧，由自从呢个新冠病毒开始之后咧，成个旅游已经停顿咗噶啦，唔理新年、圣诞、复活节咧，全部都系停顿咗。咁而家咧，本地游都未俾我哋豁免开翻，咁所以成个业界其实已经冰封咗超过一年噶啦。 OK， 咁好啦，讲翻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啦，而家就话政府会拨1.5亿咁提供2000个一啲短期嘅位啊，就五个月嘅啫，做最多。咁啊，就安排一啲嘅旅游业嘅从业员啦，喺24间嘅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嗰度咧系开工嘅。咁而家系咪以你所知话最快系几时开工啊？因为就话下个礼拜三接受申请，咁啊几时可以开工咧？同埋正式佢哋系要做啲咩嘅咧？又 嗱，我哋正式咧开工有公开日子咧，就系5月1号。 咁我哋會開始啲同事咧會落去疫苗中心咧做咗啲接待啊、行政啊等等嘅工作噶啦。咁呢度咧就會喺咁樣開工嘅。咁我哋正式嘅功夫就話咧，因為有好多人去到咧，我哋要覆核佢嗰個係咪預約咗啦。咁亦都安排佢咧去就喺一個輪候嘅等候區度坐啦。咁亦都會介紹翻一啲必須嗰啲嘢俾佢睇翻證明，睇曬呢啲紙尾啊等等嘅情況啦。咁然之後打完針咗之後咧，我哋都會咧安排佢一啲休息區度坐啦。咁坐完之後咧就可以離開，咁剩下成個流程咧，同、okay. 我哋做旅遊業佢做開嘅功夫係差唔多嘅啫。 咁所以有冇啲乜嘢嘅應徵人士有啲咩嘅特別要求啊，或者使唔使培訓嘅咧？又定係好似你咁講，都係做開啦，唔需要特別訓練咁啊？ 嗱，我哋正式嚟講咧，政府都好穩陣咧，要求幫我哋做咗三個半日嘅培訓嘅。咁三個培訓期咧，佢都有薪嘅。都$100一個鐘俾翻佢哋嘅，咁嗰個學歷咧就個主任同埋個副主任咧就搞為一啲，因為佢做好多文書工作咧，個主任咧我哋要求係大學畢業嘅，咁亦都要有7年嘅工作經驗啦。咁、那個啲咁、那個副主任咧，亦都係要一個文憑畢業啦，咁亦都有5年嘅工作經驗啦。咁去到啲登記員咧，嗰啲我哋有兩俾有三個款式喺度俾佢哋，即係合乎邊個資格得噶啦。咁第一個咧就要中五畢業啦。會考試眼科英文合格啦，咁或者有5年嘅工作經驗啦。咁因為啲前線同事咧係自由作業嘅導遊領隊咧，佢未必能夠寫到工作經驗嘅。咁只要佢個導遊證咧係有效咧，3年前已經發放嘅有效導遊證咧，我哋都可以俾佢申請呢份工嘅。 咁始終喺接種中心度做啦，需唔需要話有一啲咩醫學啊急救知識咁樣嘅？ 其實咧，而家啲接種中心咧係一個好低風險嘅工作嚟嘅，因為所有無論係打針人士咧、入邊人士咧，全部都戴曬口罩嘅，咁亦都有足夠嘅社區距離嘅。咁我哋只不過係做啲接待同埋登記嘅功夫咧，有間醫療嘅問題咧，佢哋有隊醫療團隊喺度咧，即刻會同個市民去解釋啊等等情況咧，都係歸翻俾醫療團隊去負責嘅。 咁今次有冇話即係因應譬如之前旅遊業界咧有一段時間有啲旅行社可能早啲係即係執咗粒咁，有啲就遲啲咁捱耐啲咁，有冇話即係失業耐啲嘅人士或者佢自己經濟環境差啲嘅人士就優先係獲得聘用咁？有冇咁樣嘅即係先後之分嘅？ 我哋其實咧都係公平公開嘅，咁只要有2年從事旅遊業嘅經驗咧，唔理係近期咧，還定係過往喺都有呢個經驗咧，都可以應請呢份工嘅。咁佢寫出嚟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點解開到80個位咧，我哋都兼顧咗呢一樣嘢咧，係就係希望盡量咧能夠咧俾多啲位咧俾同事參加，無論佢而家係放緊無薪假或者已經被咗遣散咗咧，都可以競爭你職位嘅。咁我哋個位有個 panel 咧，係會 interview 咧所有嘅人士嘅。 整體啦，預計嗰個嘅吸引力大唔大咧？對於旅遊業界嘅朋友嚟講， 因為旅遊業界咧冰封咗一年咧，好多人都已經係失業啊，或者就業不足噶啦。咁我哋相信咧，酒店業界、旅遊業界領隊、導遊方面咧，都會對呢份工咧，咁都會好大嘅興趣。希望有呢個過渡期咧，能夠揾到一啲收入咧，就捱過呢個過渡期咧，到9月之後，旅遊業復甦咧，我哋可以翻去自己嘅老本行工作啦。咁呢個計劃主要就係希望我哋保留人才咧，喺旅遊業界到一開關嘅時候咧，我哋即刻投入工作咧，去服侍市民，即將海外旅客帶翻嚟香港啦。 因為咧成日都話啊，可能嚟緊又開翻啲本地團啦，多人打咗疫苗，唔知會唔會一啲旅遊氣泡嘅計劃，或者同唔同國家嘅旅遊氣泡可能有機會有通翻啦。咁可能即係一啲旅行團或者旅行社等等，旅行社嘅職員亦都可能有翻啲工作嘅。這個短期職位會唔會變相可能又鎖住咗佢哋？可能幾個月變咗啊，第時有工開都開唔翻咧？喺旅遊方面。 我哋其實咧呢樣嘢都兼顧到，聽到啲前線嘅同事講咧，咁所以咧佢呢份工咧，我哋工作安排咧，佢每個月咧係最少咧係要翻8日，咁就算任何情況咧，佢都可以翻到嘅，最多都係翻14日嘅啫。咁呢個咧根據個編排嚟到嘅咧，係迎合咗一啲已經係失業啦，或者一啲係放緊啲無薪假咧，都可以應徵呢份工咧，等能夠加多咗佢哋收入咧，能夠養家活兒咯。 而家我見係咪話都要成立一間嘅公司係做一啲嘅行政支援？我見就話有幾個會噶嘛，就旅議會啦、酒店業主聯會啦，仲有酒店業協會等等，有10多個嘅組織嘅。咁點解要用一間公司嘅形式去做嘅？同埋呢個公司嘅籌備工作而家進度係去到點啊？ 因為咧，我哋牽涉到咧，所有員工咧都會同我哋呢個計劃嘅員工咧都會簽僱員僱主合約嘅。咁所有僱員咧都有曬根據勞工法例做曬，佢哋有公積金啦、有大假啦、有病假等等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喺個條款上，我一定有間成立咗一間有限公司咧，去同佢簽呢啲咁嘅僱員僱主合約。所以咧計劃我哋會成立一間公司咧，就去做呢個招做呢、這、一個。文书上的和我们的合约 的官的资方代表。 OK， 现在譬如一些有兴趣的人士啦，现在都有成是不是有二十几间的中心是可以揀的，那我是他们随便揀都可以的，还是只可以揀一间的，有没有限制的这个？ 有的，这里因为我们希望呢就所有一啲應徵者都能夠原區去就業，或原區翻工咧，減輕我哋嘅交通費嘅支出咧。咁我哋有日喺嗰份將來會喺嗰份應徵度會剔埋，有24間中心咧俾我哋剔嘅。佢哋只不過去揀一間中心，咁因為咧，咁我哋容易去統籌每間中心咧，究竟幾多人數，然之後做呢樣嘢。咁呢樣嘢咧係真係希望佢哋可以減輕個交通支出啦。我翻工時間，因為我哋工作時間咧其實係13小時嘅，咁我收工之後再翻到屋企，如果冇咗交通時間，可以早啲翻去食飯咯。 而家你係咪話都有個數預幾多人會報名啊？係咪話預有幾千人啊？都會有。 據個市場嘅信息，我哋出咗街上個禮拜五去局長即係親自答應咗呢件事之後咧，喺我哋業界上邊，無論酒店啊、導遊領隊咧，都反應都熱烈嘅。我哋相信咧會有咧六七千人去報名嘅，最少。 會唔會爭取個計劃長啲咧？因為五個月啫嘛，暫時你哋呢個就 嗱呢個計劃咧，即係睇政府咧。嗰啲疫苗中心啦，會唔會再因為再多嘅市民打針，可能會 extend 咧，定係點樣呢？因為睇個到時嗰個情況咧，先能決定會唔會再 okay 啲員工嘅啦。 好啊，唔該曬胡小英，胡小英咧就係旅遊業議會嘅名譽顧問嚟嘅。轉頭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涉及全球化內容。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只是设达标和不达标两级，大学校长会昨天宣布 ,2024-25 学年入学起，文凭试考生基本入学要求将会过渡至 332A, 即是332和达标。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伏必泰疫苗包装有瑕疵而暂停接种之后，政府昨天表示收到复星药业中期调查报告，确定疫苗安全和品质并没有问题。今日将会有另一间厂房生产的30万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抵港，宣布下个星期一恢复接种伏必泰。因为暂停接种而受影响的18万名市民，今日起会收到政府发出的电话短信，安排新的接种时间。苹果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主题公园的游客人数上限昨天开始获得放宽，可以容纳人数上限为七成半。迪士尼乐园表示，由3月31号到4月7号，园区连开8日，部分日子已经满额。根据网上社交平台照片可以见到，迪士尼大打蛇饼，迪士尼乐园门外亦都已经排满等候入场的市民。人龙一度由乐园进场门口伸延到迪士尼港铁站附近。海洋公園方面，整個連假期日子亦都已經爆滿，海洋公園場外出現長長人龍，由樂園入口一直排到去連接港鐵站的天橋。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同意，規定設立資格審查委員會。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资格审查委员会除了要参考国安委的意见书，亦都是要审核其他一般条件，包括是年龄、符合通常居住年期、并没有外国居留权、没有被判定破产等等。除了第40条当中明示该人是会拥护基本法和保证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声明，这项涉及国安委的要求之外，因为其余一般的要求而被否定参选资格，可以提出法律诉讼或者是选举呈请。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港铁计划更换七条线的信号系统以加密班次，原计划2018年完成荃湾线新信号系统更换工作，因为测试的时候遇上中环至金钟站的列车相撞等意外，软件设计需要从零开始，预料落实时间延至到2023年。港铁表示，因为疫情严重影响了工作进度，加上东铁线新信号系统事故经验，亦都令他们决定加强检视工作，预料2023年的目标极具挑战性，或者因此再延迟。东方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城报的社论说， 港府突然宣布收紧公司查册，限制公众查阅董事同埋秘书嘅完整身份证号码以及住址姓名资料。咁特首林郑月娥就话资料非必要，更加形容香港冇人有特权查阅，包括记者。社论认为佢系故意混淆视听，扭曲咗传媒，系运用特权谋私，撤销咗监察功能，变相就系阻碍审计，纵容利益冲突同埋贪腐。成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教育局公布接纳包括中文、英文、数学和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为高中四个核心科目，在 2021-22 学年在中四级推行。社评指，今次通识科改革是在完善选举制度的大背景下进行，教育局和学校、教师都要思考如何将课程改革，致力为香港培育更多有德有才的爱国爱港接班人。文汇报社评。 明报的社评就提到，香港选举制度修改以扩大选委会的权力和职能为核心，权力当局如果不能够亲言事远小人，逐利谋私之辈必定是将会到处转型，当局大量委任重用这样的人，只会堵塞中间之路，政治变得腐败，原本获得提拔的贤能才俊亦都可能心灰意冷求去。社评说，手握委任权力的人绝对不能用人为亲。明报社评。 商報的時評說，西方雙重標準，一方面譴責美國國會山莊的佔領者和本國的襲警行為可恥，另一方面就對香港同類惡行視若無睹。美國向來打著人權幌子，對他人說三道四，但在國際上自由指標和法治排名等其實長期落後於香港。時評說，香港在完善選舉制度、一國兩制的全面準確貫徹，有了更好的保障之後，西方抹黑攻擊必敗。商報時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為了舒緩低收入住戶的經濟壓力，關愛基金向合資格非公屋非綜援住戶提供生活津貼，申請分階段進行，由現在起四人或以上的住戶可以在5月31日或之前遞交新申請，舊申請住戶收到通知信後只需要答覆回條確認資格，詳情請瀏覽關愛基金網頁或致電2180-6666。 大家好，我是梁榮忠，在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里面，我饰演彭叔这个角色。正所谓严师出高徒，所以对徒弟几严厉，不过其实我是口硬心软面恶心善的。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指责店离奇事件簿，4月3号起星期六晚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得听呢。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2021年4月2日，通识教育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学年中四推行。 818民阵流水式集会案，7被告罪成，本月中判刑。 新一批300万剂伏必泰疫苗今日抵港，下周一起恢复接种。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缅甸暴力镇压，导致数百平民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点10分翻返嚟千禧年代。今日咧就假期啦，如果要出街嘅朋友咧，留意一下天气啦。外面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系83%嘅。头先同大家咧讲到有关于咧通识科会改名啦，叫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头先讲到一啲嘅内容上面啦，即系继续有主题有三个咧，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啦，改革开放以来嘅国家，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头先就同刘志鹏主席啦，系考评局重新冠名科目委员会主席嚟嘅，讲到。入边咧，点解一啲嘅主题下面嘅课题咧，一啲嘅重点咧，系譬如删走咗一啲叫做咩内容咧？譬如系综合国力嘅提升，咁啊同二月嘅咨询文件嗰个比较咧， 今次就冇再提啊法治啊、社會治理啊、體育啊、基礎建設呢一啲嘅內容嘅。咁問到點解會刪走咧？頭先同佢傾嘅時候咧，佢就話考慮到課時有限啦，而相關嘅題目咧都係牽涉到國策咁啊，涉及一啲高層次嘅思考，需要用更加多嘅時間去教嘅，咁所以就有啲咁嘅取捨。另外咧都講到有關於旅遊業界啊，就話嚟緊咧喺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會係請一啲嘅旅遊業嘅從業員做一啲接待同埋文書嘅職位，短期嘅職位嚟啫，五個月嘅。咁大概有2000個呢啲短期嘅位啦。咁嚟緊下個禮拜三開始係可以接受申請嘅啦。嗱，各位對於呢兩個題目啊，你哋點睇咧？對於新嘅通識啊，叫做公民與社會發展科，亦都關注到咧，有關於旅遊業界有啲短期嘅職位係負責接待嘅，點睇？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嘅電話旁邊有陳太，早晨。 系早晨啊，小乐文。 你好，你好。 我想话咧，嗰个公民及社会发展科咧，我都系个家长嚟噶。咁我觉得个改革咧失咗个意义啦，因为之前通识科系想佢哋咧透过专题咧，即系去了解个社会啦，了解个全球嘅文化。即系我觉得嗰、那个。即係嗰個視野比較廣闊啦，咁我都好贊成個老師嘅睇法。咁就算我覺得佢刪減都好啦，咁佢唔應該除咗加入呢個公，即係呢個而家國安法嗰啲嘢之外啦，呢個比較嚴肅啊，我覺得嚇。咁同埋我都希望即係教育局啦，小心去處理啦，因為小心即係我哋家長都好反感嘅呢樣嘢，即係如果處理得唔好嚇。咁另外我覺得譬如法治嗰啲其實好需要啦，特別而家咧即係啲學生。我覺得佢哋已經好叻啦，通識嗰啲，即係如果佢呢個通識科佢仲係教嗰啲 multiple choice 啊，一啲啱定唔啱、簡簡單單咧，即係一啲冇吸引力啦，亦都冇嗰個國際視野啊，即係人哋都唔認同到啊！呢一個係公民科係咪啊？即係我覺得教育局應該要好好去反省一下啦嚇。咁另外我覺得回應翻頭先旅遊嗰度啦嚇，咁旅遊業其實零售業都係好重災嘅咁樣嚇。咁或者喺服務行業嗰啲都係啦，咁飲食嗰啲，咁我覺得三個方向都可行嘅，即係呢唔同嘅失業人士或者我哋啲家庭師奶好想做嘢啦。咁除咗即係話去疫苗嗰度啦，咁我覺得佢哋可以去下啲急症室啦，因為我去急症等幾個鐘冇嘢做，真係好慘。 但佢哋幫唔幫到手啊？呢啲可能 佢哋嗰啲零售啊，或者係啦，其他人啊咁嚟服侍下我哋呢班等好耐又唔知有咩做嘅人啦。咁我又幫助到醫院。 但佢哋呢啲比較專門啲嘅工作，譬如醫院啊， 其實我覺得係簡單知識嘅啫，去教下去得噶啦。你疫苗嗰度都係做接待、做文書嘅啫。咁或者咁啦，不如做下社會服務咧。咁探下我哋啲獨居啊、殘疾人士啊，或者兩老啊，哇！疫情之下佢哋成年都冇出門口喎。譬如我爸爸媽媽咁六啊幾歲，有啲唔係七啊幾，有啲八啊幾，有啲九啊幾喎，即係喺屋企無事可做。咁佢旅遊業不如帶佢哋宣下啲唔同嘅環境啊，咁教下佢哋用電話啊，咁或者去旅遊。但嗰啲不如嚟探我啲爸爸媽媽送下禮物啊，講下防疫知識啊，講下健康啊，或者零售嗰啲即係帶俾佢開心派下禮物袋咁。以前社會服務好多做啊嘛，呢啲區議員都會做啊，或者啲社團都會做，而家冇人做。 好啊，唔該曬陳太講到。對於即係新嘅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同埋旅遊業界，佢都有啲建議，可以點樣可以即係開展一啲短期嘅職位等等啦。咁啊，陳太嘅電話多謝你，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1嘅。咁啊，另外啦，見到之前咧喺食肆爆發咧呢個新冠病毒確診啦，咁後嚟有專家都發現咧喺食肆入邊咧涉及一啲嘅鮮風輸送量不足嘅問題，咁啊懷疑同。嗰次嘅爆發係有關係嘅，咁見到政府後尾咧都留意多咗呢個問題，咁啊宣布咧係要求食肆係一啲餐飲處所嘅負責人啦，喺四月尾或者之前咧係要將嗰個餐廳嘅換氣量咧去到每小時至少六次，又或者係按實際嘅情況咧裝一啲係合乎指定規格嘅空氣淨化設備，咁啊仲要咧係獲得承建商嘅發出咗證明書咧，證明係合格啦，咁啊先至係合資格嘅。嗱而家就已經係四月二號啦，距離四月尾就唔夠一個月。對於食肆嚟講咧，要達到呢一個嘅換氣量咧，有冇難度咧？要符合呢一啲嘅換氣量，要幾多食肆可能要涉及一啲改裝或者買一啲嘅機啊去做咧，咁做開食肆嘅朋友咧，可能都會關心嘅。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或者本身關注開一啲食肆嘅輸氣量啊、鮮風量等等嘅問題咧，都歡迎你打嚟187231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食肆換氣量規定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早晨。 早晨啊，主持萧乐文你好。 早晨，袁柏良。先问一下啦，而家就即系规定咗啦，嚟紧喺四月尾啦，四月30号啦，咁就要一啲食肆入边咧系要嗰个先锋输送量咧每小时去到换气6次嘅咁。而家嘅工作小组咧最主要针对呢一个嘅新规定咧会做一啲边方面嘅指引啊，或者有冇啲咩资料提供俾饮食界咁样嘅？ 其實講返少少背景啦，因為這個政府制定咗透過這個傳染病專家呢，透過咗提升嗰個食肆嗰個換氣量去到6啦、 嗯。 其實基本上而家發牌呢，食環署發牌，現有發牌呢，其實已經4至5個換氣量㗎啦。咁、 嗯、 所以呢提升少少呢，但千祈唔好睇少啦，這個換氣量改進咗少少呢，其實對嗰個稀釋度呢都會有幫助嘅。咁我特別強調啦，這個就係傳染病專家定出嚟㗎啦。如果你問工程師呢，可能仲要高啲嘅國際標準呢，喺食肆仲要高嘅。 要幾多啊？你哋覺得？ 其實如果喺國際標準呢，食肆嗰個每個人嘅先鋒量呢係10公升每秒鐘。 即係換氣幾多次？ 而家發牌呢就是 4.7。公升每秒钟，咁如果而家今次政府制定嗰个咧，大约都系6至7嘅，所以都系中间落墨。咁、但系咧就你唔好睇少六个换气量咧，如果稀释度咧，根据嗰啲研究咧，就已经系开始改善得好好噶啦。咁、所以咧，亦都喺世界上咧，嗰啲病房咧，即系医疗设施咧，就采用咗6个换气量。咁但系嗱，讲翻正话工作小组嗰个工作啦，咁我哋接咗呢个工作咧，亦都唔低估个难度啦。当然大家讲紧时间好紧迫，但我强调一句啦，即系疫症系唔会等人啦。咁我哋小组咧就成员包括咗机电嗰啲顾问啦，联会主席啦，机电商会主席同埋呢个通风承办商主席啦，咁亦都有医生啦，龙医生啊咁样。嗱，我哋最主要工作系乜嘢咧？就睇下点样。是由政府制定了6个换气量去做到实际。但是当中呢，这里牵涉了不同的持份者，亦都有不同的切身利益啊，同埋他们的问题啦，包括了食肆的那个负责人啦，或者个拥有者啦，咁亦都是通风承办商啦，是不是人手够呢？亦都是仲有个供应商供应够不够呢？咁我们在制定这个指引的时候呢，我们希望从一个务实簡單容易做到的方法，咁所以牽涉咗有少少運作上嘅嘢咧，咁我哋一開始咧就係、是、去同呢個不同持份者開會，咁10多日嚟咧都已經有好多場嘅大家討論會做咗啦，咁小組亦都去參觀咗不同嘅食肆啦，大大小小，咁我哋最終出嚟嘅指引咧就係、是從兩個方向去諗嘅，第一個就係所謂嘅換氣量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是、從嗰、那個淨化設備嗰、那個加裝嗰個角度，咁換氣量嗰度咧，其實就有一啲食肆咧，我哋睇到佢嗰個換氣量可能足夠嘅，譬如啲 barbecue 啊，或者嗰啲火鍋店咧，換氣量已經15至以上噶啦，嗰啲就問題已經相信都唔大嘅。咁另外有啲大型嘅食肆咧，其實佢買機組嘅時候咧，佢未必買到凸凸冚嘅嗰啲機組，佢可能買大少少嘅。亦都預鬆咗嘅，咁喺呢個情形底下咧，佢只要較大咗個先鋒分啊，或者將啲風扇轉速啊、皮帶轆改咧，就可以做到嘅。即係我相信可以做到啦。咁餘下落嚟嗰啲，譬如做唔到，譬如發牌底下都係大約係17個立方米每小時嘅話咧，有啲未必做到6次換氣量咧，佢可以個方法加裝一個空氣淨化嘅裝置。咁呢個係包括咗一啲所謂嘅高效能粒子過濾器啦，一個移動式嘅，又或者一啲所謂叫 UVC 啦，紫外光燈。咁呢啲咧，我哋少少睇過咧，就裝喺天花咧，有文獻咧講到咧，都應該可以做到嘅。咁從呢幾個方向去睇咧，就我哋同業界溝通咗，其實業界知道點樣做噶啦，已經。 OK， 個指引已經有個譜母，只不過咧就係點樣寫出嚟。咁大家都知道，亦都有個共識。但呢個共識當然啦，大家要傾啦，亦都幾難達到嘅。咁我哋譬如同議員傾啊，張仁議員啊，亦都有同業界啊，同啲大供應商咧，咁大家商討一個方法咧，大家可以接受同埋做到嘅。咁呢個就會寫出嚟㗎啦。咁基本上都係不離呢兩樣嘅啫。由個通風量嗰、那個換氣量嗰個方法做啦，同埋加裝啲淨化設備。咁另外你就會問我，喂，淨化設備夠唔夠啊？咁樣。咁所以我哋都喺並行底下呢就做咗一個工作，就係呼籲一啲 嗰啲淨化設備嘅供應商俾啲資料我哋。 嗯， 咁我哋根據呢啲資料咧，就處方同我哋出收集翻嚟啦。咁啊，處方根據我哋小組講一啲嘅標準咧，去審核一下。咁亦都發放咗出嚟噶啦。 嗯， 咁依一兩日亦都有成超過100個所謂100個機種咧，都已經符合咗呢個要求噶啦。 嗯， 嚇。咁喺呢方面咧，我諗會陸續喺呢幾日咧審核曬呢500多份嘅遞入嚟嘅資料咧，就可以發布俾大家。 哦，即係未發布嘅呢個清單。 發布咗100多部啦。 哦，100多部。 100多部係啦。咁就我哋只可以話咧，因為都唔等得啦，因為有啲人就話：喂，可唔可以等曬500多個睇完先咧？咁但係可能會太遲，你話時間都好緊迫，所以我哋要分批先後次序，同埋夠唔夠資料。就陸續發布出嚟，咁但係咧，我哋會睇埋講埋個價錢啊，同埋嗰啲換 filter 大概幾多錢到啊咁樣，咁俾嗰啲業界去參考。咁如果覺得貴嘅，可以睇下先咯。因為咧，其實仲有啲時間咧，需要通風承辦商去睇嘅。 嗯， 咁呢 即 係 佢哋再做認證呢個通風承辦商。 係啦，佢認證啊，因為食環署嘅要求咧，要通風承辦商第三方認咗證，咁樣先得嘅。咁認證嘅問題就嚟啦。咁承辦商佢哋擔心承辦食肆食嘅負責人話擔心承辦商唔夠人喎、咁我哋同因為我哋小組裏面咧就是、承辦通風承辦商嘅主席喺度，咁佢就有佢個協會裏面咧有100多間通風承辦商喺度嘅，咁我哋大家溝通過，佢哋都真係好齊心去抗疫啦，佢哋同我哋講咧，佢都唔係話為錢噶啦。所以佢哋粗略估計咧，大概即係一間食肆收1000-2000元，即係價錢，我相信都唔係唔合理啦嚇。咁佢哋就相信就可以處理到嘅，因為我哋提出就係話，如果要量度嘅話咧，就需要好多時間。咁我哋就同佢講，如果你係相關關聯嘅承辦商、關聯嘅食肆同你承辦商咧有默契，同埋亦都相信原本做嗰張攞牌嗰張通報證明書係穩妥嘅話咧，就唔使量度。 Okay. 當然你懷疑可以量度，咁佢哋即係知道咗呢個做法，食肆嘅承辦負責人知道呢個做法之後呢，亦都好歡迎囉，因為我哋令到佢容易做到，但係亦都有個雙保證咗囉，嗰個通風證書。 我想知呢， 如果佢得唔好呢，係執法啦，變咗下。 我想知而家你話即係收到100多個嗰啲嘅清單，係全部都係一啲空氣淨化設備嚟嘅，就唔係通風系統嗰啲嘅計劃嘅價單，另一樣嘢嚟嘅係嘛？ 啊，通風價單是另外一樣嘢嚟嘅，佢要揾通風承辦商睇下佢牆嘅。咁而家只不過是一個淨化設備嚟嘅。 但從工程 多件裏邊， 從工程嘅角度，你自己傾向譬如係真係改善個通風系統好啲啊，定係裝一啲空氣淨化設備都已經代替到解決到嗰個換氣量嘅問題 咧？其實你問我咧，就如果通風嘅，當然加大嗰、那個冷氣機組就比較好啲啦嚇。咁、但係個問題咧，因為時間上問題咧。都國際都可以認可用一個這個空氣淨化設備咧嚟做一個替補咯。這個就係其實喺美國疾控中心亦都一個方法嚟嘅。因為沙士嘅時候咧爆發咧，好多人冇隔離病房嘅。咁好多都係靠用一個空氣淨化機咧嚟處理咗室內嗰、那個空氣淨化嘅。咁呢個亦都喺嗰、那個喺佢哋嘅指引底下咧，都係一個。合適的方法嚟嘅。咁如果你話食肆咁短時間，我自己估算咧，好多食肆都會不如買幾部機啊，擺咗喺度咪就做到咯。咁呢個比較快捷，一買咗喺度又唔使安裝啊嘛。如果 UVC 可能都要仲要有啲工程喺天花做啊。咁如果你話換氣量嘅，我就話提到啦，如果佢機組係容易改嘅，譬如換個皮帶轆啊，加大個閥門咧，呢啲亦都係一個容易嘅方法去做。 是不是好涉及好大工程嘅？你即系我，你觉得容易，但我哋普通人真系唔知点样要去做一间餐厅，要点样搞，会唔会使停业几日啊？咁样嘅都要。 嗱，如果你采用空气净化设备咧，就如果你用嗰啲高效粒子过嚟咧，就应该都唔使噶啦。因为可能你揾地方有个插梳，咁咧就摆个机嘅位置，揾通风承办商同你睇嗰啲位合适个覆盖范围。咁你買返嚟擺咗落去就係㗎喇已經。我相信就唔需要牽涉停業囉。UVC 嗰啲呢，你可能夜晚要裝喺個天花度啦。咁、可能有啲時間要工程要做。咁至於你用換氣量嘅方法去做呢，就你通常會同你做 嚟教個皮帶碌啊，教個嗰個佛門，要睇嗰、那個位置是不是複雜咯， 嗯， 如果你容易可以去到的地方做到呢就不難的， 嗯， 應該都好像好像時間做到。 但簡單理解，譬如是不是說加大先鋒量，一般來說涉及的工程和成本都是大過就這樣買那些空氣淨化設備啊、擺部機啊，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呢？簡單理解， 都不是， 哦，都不 是，都是差不多。因為呢其實如果你用這個通風量的那個換氣量的方法做呢，嗯，你只要你喺嗰、那個送風機嗰度嗰個皮帶碌換一換佢嚇，咁， 嗯 啊，令到嗰個風扇嘅轉速加大， 嗯， 嗰，那個牽涉 唔使好多錢嘅， 多錢嘅啫， okay， 反而係少人工啦，反而少人工啦，人工錢啦，咁， 嗯， 可能相對都係以日計嘅要， 嚇， 啊，因為佢亦都要揾個位置，亦都要停低落嚟做咯， 嗯， 所以依個係需要多啲咁多時間，亦都唔係好多，唔係停咗個酒樓，哇，成個禮拜去做，亦都唔係啲咁嘅嘢。 嗯嗯，但今次我見你都話，即係除咗啲打邊爐啊，或者啲燒烤場啊嗰啲嘅通風量或者換氣量比較高啲之外咧，其他其實好多食肆都可能未必合標準嘅。有冇預過個數係幾多咧？要喺一個月唔夠之內要做曬，雖然話可以用一啲加裝機啊，一啲相對簡單嘅方法去合乎到個標準啦，咁，但你自己覺得4月30日呢個限期係咪都係有困難呢？ 嗱，其實你要好睇關鍵係邊樣嘢啦。嗱，如果我當嗰啲食肆，譬如中小型啦，佢係唔改嗰啲冷氣機組，佢話買機，咁買機即係用一個空氣淨化設備個方向去做咧，咁牽涉兩大嘅考慮點啦。第一就係，是，買唔買到機， 嗯 啊，第二有冇通風承辦商幫唔幫到你做，趕唔趕得切， 嗯。 咁我哋所以就個小組有通風承辦商主席喺度啦，咁佢都知佢同佢業界傾過咧，其實30日內應該都可以做到嘅。 全港喎，全港咁多。 全港佢哋一個粗略估算啦，咁，應該都可以做到，因為個複雜性唔係太多， okay。 因為你要細間嗰啲咧，佢就去睇一睇，睇張 shirt， 咁啊睇下幾多部機，咁就定到噶啦。咁， 嗯， 呢，這個我當然唔可以低估個難度啦，同埋佢哋個時間上嘅操作啦。咁，嗯，可能即係掹掹緊啦，我只咁講，因為時間都係好緊迫。 OK， 咁，啊，另外買機，嗯，買機嗰度咧就買機亦都有供應啦。我哋同各大供應商開個會啦。咁， 嗯， 我得悉就係有萬多部啦，即係大型供應商有萬多部。咁， 嗯， 細小嘅我哋冇數過啦。咁， 嗯， 亦都有啲進口商可能喺自己喺國內入啲貨入嚟，我哋數唔到。 Okay。 嗯， 咁，啊，但係最主要的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大家做唔到，你可以申請延期。 嗯， 可以申請延期， 嗯， 但係當然唔可以好濫咁延期啦。如果你又原來個個都延得期嘅，嗯，變咗就好似冇咗呢個疫抗疫嗰個急需嗰個 okay， 的啦。 咁， okay， 可以令到佢哋咧，如果佢買咗機有 order，或者同承辦商簽咗合約，而個時間係超越咗嘅話咧，佢可以去食環署申請延期。 Okay。 仲有十零秒多，我想問袁柏良，你覺得使唔使要資助呢班食肆嘅人士咧？又 嗱，呢樣嘢就你要睇嗱細嗰啲咧錢，我諗我唔識衡量嗰個。 O、okay， K， 好好好。 當然呢個亦都係政府嘅考慮。 O K， 同阿袁柏良傾到呢度，多謝曬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广东省河源市西北偏西23公里发生3.7级地震。香港天文台接获大约100名市民报告，表示感到呢次地震震动维持几秒。据天文台初步分析，今朝早5:40，中国东南部近岸发生一次3.7级地震，震央位于北纬23.85度，东经震央位于北纬23.85度，东经114.5度附近，即系广东河源市西北偏西大约23公里，距离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初步分析顯示，本港的地震烈度為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的第二度，即是在樓宇上層在靜止中的人有感。 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清晨启用，有八条巴士路线、十二条专线小巴同九条红色小巴路线迁移至交汇处。新启用的交汇处设有十个行人出入口，巴士总站位于项目基座一楼，采用人车分隔概念，设有全港首个配备空调的室内候车区。裕民坊临时巴士总站、同仁街临时绿巴同红巴总站及位于裕民坊一带的未命名道路的总站或中途站同时取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九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土病例占四宗，全部来自云南，其余五宗是境外输入个案，上海有两宗，湖南、四川、陕西各一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同日新增两宗疑似个案，都是在上海发现的境外输入病例。国家卫健委又公布，内地新增20名无症状感染者，16宗由境外输入，其余4宗本土个案同样来自云南。内地累计90226宗确诊，4636名患者不治。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的法院继续审理白人前警员肖曼涉嫌在拘捕行动中向黑人男子弗洛伊德使用过分暴力致死的案件。两名医护人员作供，其中一人透露在现场曾经要求肖曼放开弗洛伊德，令他们可以治疗病人。当检查弗洛伊德时，发现他没有脉搏和没有呼吸迹象，随即送上救护车，用支架固定头部，避免再有任何碰撞，并试图以电击向他进行心肺复苏。由于未有心跳，救护车前往医院途中一度停下，开车的救护员加入协助抢救。45岁的被告肖曼被控二级意外谋杀、三级谋杀及过失杀人罪，他已经否认控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及炎热，下周初风势较大，早上气温较低。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没有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随着打针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在想，打了针之后是不是社交距离措施会放宽回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 如果我们在七月之前覆盖到我们大部分的人口，当然是理想。能够放宽的措施呢，最主要都是看本地整体的疫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举的制度对于香港未来在一国两制之下是否能够长治久安，是否能够聚焦经济，都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人大常委会通过修订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有关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对香港未来政制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今个星期六请来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2021年4月2日，通识教育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新学年中四推行。 818民阵流水式集会案，7被告罪成，本月中判刑。 新一批300,000剂伏必泰疫苗今日抵港，下周一起恢复接种。 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缅甸暴力镇压， 导致数百平民死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九点三十六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讲到咧，嚟紧食肆有啲喺先锋输送量嘅规定啊，四月三十号或者之前咧，餐厅嘅换气量咧就要达到每小时至少系换气六次，每个钟头至少换气六次啦。又或者睇实际情况啦，加装一啲合资格嘅空气净化设备，再获得咧承建商有个嘅证明书，系证明系合资格嘅。头先同一啲嘅专业人员啦，系有关于系食肆换气量。規定的工作小組主席袁柏良就談完，再請一位飲食業界的人士跟我們一起談，有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召集人林瑞華。早晨。 早晨。 早晨林瑞華，剛才講到接下來一些食店有兩個的選擇，在先鋒量那裡，要是就換氣那裡每個小時六次，要是就加一些機，就是令到空氣淨化的這樣。你們有沒有聽到業界裡面傾向是哪一個做法多一點？ 其实倾向都是空气净化多啲嘅，因为实际上如果你话真系个换气量不足嘅话，要去加装个先锋系统咧，其实基本上系冇乜可能嘅，因为你要用嘅成本比较高啦，同埋因为你如果你换个先锋嘅话，你其实要重新入个职去俾食环啊、消防啊、屋宇署咁都係各個部門嘅，咁需要花費嘅時間亦都比較長。雖然我都相信，如果我加裝咗啲裝置未入到職，即食環都會接受啦。但係需要好一段好長嘅時間，亦都花費比較多嘅錢，亦都係比較麻煩嘅。所以可能甚至乎可能要停業一段時間去改裝啦。咁所以大部分都偏向是如果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买部空气净化机可以解决到的，大家都偏向这一样。 因为袁柏良刚才我都有问他，是不是真的可能要停业或者一些大工程一些呢，如果你要是即增加个换气量，他说其实有些可以在个机器的设定那里就这样改就可以了。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讲法？ 我有问过的，但是很多做那些工程公司呢都不建议我们这样做的。係啦，佢覺得咁樣做係一來，佢又唔係真係話可以部部機都可以就咁話加大就加大到；二來就係、是就算加大咗都未必可能係咁穩定去到六次咁樣咯。咁同埋佢係啦，佢仲要因為佢哋仲要視乎翻佢哋要喺每個出風口度做測風啦。咁你就咁加大嘅話，佢未必係真係可以達到佢六次嘅規定，所以佢哋通常都同埋佢嗰個費用，你就咁加大，其實佢個費用都要嘅，因為佢要揾人去裝，即係佢要開，即係揾工人去做啦。咁佢話其實嗰個錢去同你買嗰部機都係差唔多啫。 OK， 好啦，咁如果而家講緊唔同嘅食肆啦，因為食肆好多種類，咁有酒樓，有啲係小食店咁。有冇話面對嘅困難有咩唔同咧？就住新嘅呢一個嘅換氣量嘅規定嚟講， 首先就當然係成本問題啦。咁大家都知道，其實之前一直禁晚市堂食啊，疫情都一直影響到啊。咁其實好多鋪頭都已經經營的情況十分之困難啦，而家突然之間又要去諗辦法使多嚿錢去做呢一件事的時候，其實是真係百上加斤啦。另外就是擔心會買唔到一個合適的機啦。咁因為始終香港有成二萬幾間食肆，咁唔係話一部機就即係、就是、你要按翻佢個面積去到去買嗰部機噶嘛，咁可能一間餐廳唔止一部啊嘛，可能就要幾部嘅時候，你要個市面上同一時間突然之間要有幾萬部甚至十萬部機去供應嘅話，係咪真係即刻有呢？咁我擔心而家啱啱政府尋日就出咗個清單啦，咁大家就會去，咁佢有列埋個大約嘅價錢、那個 range 嘅，咁大家就會一齊去搶購咯。到時又會可能咁樣，因為咁樣而抬嗰個價錢都唔定。 我見頭先阿袁柏良話有啲平嗰啲咧，可能千幾蚊啊，或者四位數字都有嘅。呢、這個算唔算大負擔咧？對於食店嚟講，或者定係都期望政府最好有啲補貼啦咁。 我諗教授佢就係講到個價錢，但 call 唔到嗰部機可以 cover 到幾多個 square meter 咯。因為其實你平嗰啲，佢可能就係 cover 到二十個 square meter。咁萬一我間鋪成即係二十 square 即係大約二百尺度啦，咁我 嗰間鋪1000呎嘅話就已經要5部，實際上其實同一部貴嘅機差唔多。咁所以當然呢一樣嘢，咁你政府你當初嗰個食環牌照要求係每次嘅換氣率其實係4.8次，而家突然間推高到6次嘅時候，真係令到我哋業界好無所適從，亦都十分之困難啦。咁你都希望呢一樣嘢係可以政府會有一個補貼可以幫助到我哋咯。 都係因應翻個鋪頭大細啦，有補貼都係嘛？ 當然啦，咁你佢其實講真，你可能你就係講緊一部機，你買一部機，你政府補貼幾多？咁我講鋪頭實際要買幾多部機，咁咪要政府咪補貼翻幾多？ 不過而家就冇話有一個補貼嘅咁，但另外咧，即係實際上嚟講咧，除咗話要即係換氣可能要做一啲工程嘅改動啦，或者要買一啲空氣淨化機之外咧，另外仲有一個步驟嘅就係要揾一啲嘅承建商咧，係去認證咗發一個證明書，證明你嗰個嘅先風量係合資格嘅咁。呢、這個有冇了解過啊？業界有冇問過即係夠唔夠供應咧？即係承建商都有可能人手限制噶嘛？呢、這個都有冇了解過呢、這個？ 咁就好簡單啫，其實要佢哋簽，只要尤其是如果你係空氣，因為我都揾到有好多間承建商都揾過我傾呢一樣嘢㗎啦。咁其實只要你買到符合政府嗰份 list 嗰部機嘅話，咁佢就跟住佢就按返你嗰個鋪頭面積，跟住佢就會話返俾你知要幾多部，跟住佢就可以直接同你簽翻，咁佢簽份文件好簡單啫。 反而呢個冇乜難度啊，聽落呢、 都係錢嘅問題咯，因為你講緊簽一份咁嘅文件，咁佢哋可能都要收翻你1000多蚊。咁你買完部機之後，又要使多1000多蚊去叫佢簽咁樣咯。 整體喺個時間上面咧，而家就話4月30日或者之前就要完成，要合乎呢個規定啊嘛。你哋自己喺個時間上有冇啲咩諗法嘅都？ 其實當然個時間十分之倉促啦，咁你要全香港所有食肆做到，萬一個部機啲機淨化機係供不應求嘅時候，又翻貨翻唔切，咁唯有我相信係可以申請延期嘅，係啦。咁唯有希望即係食環到時係可以俾我哋申請延期，唔好咁樣就四月30日一刀切。 延幾多先得咧？都係可能你全港咁多個食肆，有可能真係個個都申請延期喎。有咁講有。 我諗大家都想盡快去解，我諗而家都唔會話去點樣去申請延期噶啦。咁因為即係想盡快解決，盡快做生意嘅啫嘛。即係你話申請延期咧，即係萬一佢唔批，或者佢就批你1至2星期，其實都冇實際大作用。所以大家而家諗嘅第一時間都係盡快解決咗呢件事，等嗰個生意可以恢復正常咯。 對於即係如果真係4月30日之後有一啲嘅執法行動啦，你自己即係執法就住啊呢啲唔合規定嘅食肆，可能要有啲後果啦。咁你自己有冇希望政府會有啲寬限期啊之類咁啊？ 我希望佢會俾多1個月寬限期啦。與其佢去做呢啲強行執法，倒不如其實政府應該諗一啲誘因，去令到啲業界更加快去配合去做呢個政策，例如放寬嗰個堂食嘅限令啊，即係可能你已經裝咗啲裝置嘅話，咁你就可以放寬到你嗰個入座率去到 80%， 又或者可以去到6人1台，或者經營時間去到12點，呢啲反而比起任何嘅補助、任何嘅懲罰，嚟得更加大嘅誘因，去令到我哋業界可以即刻去做咯。或者你甚至乎你同酒吧界講話，你裝咗嘅，我即刻俾你復業。我相信下個禮拜全香港所有酒吧都裝翻。 你自己覺得今次就住呢個先風量嘅規定啦，咁係源於因為食肆發現有啲即係輸送嘅先風量不足啦，咁亦都係同疫情係有關係啦，咁所以政府有呢個嘅舉動出現啦。你自己覺得譬如食客方面其實關唔關心嘅咧？或者如果即係政府真係用因為一個疫情嘅理由而要令到即係食肆要可能自己俾啲錢要做一啲嘅工程嘅改動，或者買一啲設備嘅咁樣，其實係咪都係合理嘅咧？ 其實就一直都你唔好話食客啦，就算我哋食肆負責人冇政府推出呢樣嘢之前，我哋根本 唔知道自己嗰間食肆嗰個脂肪排放量係幾多嘅， 冇留意啊，平時都 係完全冇留意，因為係咯，咁一直都係只係按照食環要求做咗就得啦。咁而一般市民亦都唔會話去特別，即係我接觸嘅食客啦，都冇特別去留去介意或者留意呢一樣嘢，因為你始終。其實你會睇到，自從第三波疫情發展到今時今日，其實真係同食肆爆發嘅群組，或者由因為食肆而引起嘅疫情其實唔係好多同直接同食肆有關係嘅。咁所以我哋會比較覺得唔公平嘅嘢，就係每一次個疫情爆發咧，就當局咧就一定係會揾呢個飲食業開刀先嘅，就第一時間肯定停飲食啊，然之後要你做呢樣做嗰樣啊，不停咁樣去增加唔同嘅條件，去要你飲食係遵守，咁令到我哋其實係經營十分之困難嘅。 但有啲都喺食店嗰度爆發嘅，都的確係 有嘅，但係唔係話好似早期咁樣話我有啲大規模嘅群組係喺食肆度啊嘛，因為其實我哋食肆已經。在過去呢一年半入面不停咁樣去配合政府去做好多防疫，由當初只係話探熱啊、搓手液啊，跟住到而家嘅執碗專員啊，打跟住要去14日做一次檢測啊，咁呢啲我哋已經係不停咁樣去盡量去配合到嗰個防疫噶。 Okay. 明白。 但係去到今時今日，我哋都仲要去繼續做嘅時候，我哋真係。覺得好似一個無聊期嘅心願咁樣咯。 嗯，明白好啊，同阿林瑞華傾到呢度，多謝你，林瑞華。林瑞華咧就係香港中小企食店聯盟嘅召集人嚟嘅。先聽一次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著名管理戰略顧問大前研一認為，戰略就好似一個三角形，佢三條邊分別係顧客 customer 公司。company 同埋竞争对手 competitor， 简称为三 C， 呢三点构成咗企业战略嘅核心，而其中任何一方面嘅变动都会影响市场，并有可能令企业就此改变佢哋嘅战略。 顾客系企业嘅基石，每一位顾客都出于唔同嘅原因购买企业嘅产品或者服务，所以企业必须知道点样对唔同顾客群体进行划分，深入了解目标客户，并分析自己相对其他竞争对手具有嘅优势地方。企业必须制定能够服务于目标细分市场嘅战略，并且定期对佢重新细分同埋进一步调整目标细分市场，以便喺竞争对手开始逐渐追上嚟嘅时候，更好咁样为客户提供价值。 喺公司营运层面，企业需要不断加强自己嘅长处同埋核心竞争力。企业唔需要喺所有嘅领域都做得好好，但必须喺某一啲方面拥有明显嘅优势，并且喺呢啲优势嘅基础之上嚟加强同埋改进自己嘅竞争优势。 竞争性强嘅战略围绕住并且突出企业喺唔同职能方面嘅差异性，例如工程、设计、采购、服务同埋销售。喺某啲情况之下，品牌形象可能系区分产品嘅最佳方法，尤其系喺产品性能同埋分销方式非常相似嘅情况之下，公司仲可以利用商业模式嘅差异，例如提供唔同嘅产品同埋服务组合，嚟降低成本同埋增加效益嘅目的。 而家三C理念已经成为大家认同嘅企业战略框架基础，企业可以通过对呢三方面进行深入嘅分析，嚟形成可以带嚟竞争优势嘅企业战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企业参谋》，作者大前研一，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BioNTech 疫苗咧，之前咧都因为包装上面有瑕疵啦，咁啊见到话即系好似樽盖咧有一啲松脱等等嘅问题，咁就要调查咧点解会出现呢一啲嘅情况啊，就系暂停接种啊。见到最近就话咧 最新就話咧，即係今日會喺德國嘅另一間藥廠 Besta 咧，係有佢哋包裝嘅疫苗咧會嚟到香港啦。咁會有30万剂啊。咁啊，尋日政府就話啦，下個禮拜一起咧可以恢復打翻 BioNTech 疫苗。嗱，預約方面咧就聽朝啊，即係星期六啊9点起咧就可以係重新開放預約噶啦。咁啊，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 系，早晨， 萧 生。 早晨，崔俊明。我见咧，而家BioNTech 药厂嗰方面嘅调查就话咧，系喺嗰个嘅封装程序入边嘅，即系嗰个疫苗嗰啲嘅樽啊嘅金属环咧，个环压就出咗问题。咁啊，加上喺超低温嘅环境之下咧，疫苗嘅胶质嗰个嘅樽塞咧，亦都系个弹性受影响。咁就话个金属环咧就找唔住嗰个胶塞咁。聽落去咧，你自己明唔明？即係究竟嗰個嘅情況，點解會超低温嘅温度之下，就令到個金屬環又找唔住個膠塞咁？呢個係咪一般喺疫苗嗰度都會有可能出現嘅情況嚟㗎？ 嗱，一般就唔會嘅。其實根據學會最初講咧，我哋都估計係個金屬嘅鋁質嘅金屬環出事嘅。因為咧個金屬環咧，你要啤緊個樽口啦，同埋嗰個膠質咧。其實要計過嗰個壓力嘅，咁如果計得唔啱啊，或者之前做個測試冇預計到個温度降低，個膠質會個彈性收縮，咁咧佢就會鬆咯，鬆就有機會出邊嗰啲氣體就走入去嘅。咁即係咩意思呢？其實個金屬環咧，首先個樽個樽要啲液液走出嚟咧，有個膠塞塞住佢先。咁但係如果呢個膠塞如果唔揾啲嘢箍住佢咧，佢就好容易鬆出嚟噶嘛。咁就有個金屬環蓋喺個頂度。去撳實佢嘅，咁但係喺一個咁低温嘅環境咧，嗰、那個膠質就有機會會收縮嚇，那個彈性嘅意思即係話冇咗彈性，就壓大家唔壓到大家咧，咁就唔係有鬆咯，咁就平衡有罅，咁就變咗出邊嘅氣體就走咗入去啦， 咁係咪冇辦法處理咧？因為佢係咪都一定會面對嗰個低温嘅環境噶嘛？即係都可能啲金屬係會有。 有嘅，有嘅。因為其實咧，如果其他藥物都有機會儲存喺28度，甚至再低温啲。其實間廠如果有經驗咧，就會做一啲測試先至做生產嘅，或者製造啦嚇。咁因為如果佢之前咧，我哋叫做品質嘅保證測試，就係唔同嘅温度啦、唔同氣壓啦嚇，咁睇下個金屬環同個膠質嘅影響有幾大。咁如果間廠做得嚴謹咧，就唔會發生今次嘅事件嘅。咁係咩意思咧？其實佢要預計嗰個膠質係會個彈性冇咗。而有啲鬆脱，咁、那個環咪吸緊啲咯，即係你壓得緊啲咧，就算你收縮都好啦，我都會包住你嘅，就唔會咁容易鬆脱。 即係應該係一個好簡單就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就未必要話即係改曬成個疫苗包裝啊之類咁係嘛？ 唔使嘅，你睇到佢揾翻德國嘅 Baxter， 其實 Baxter 係一個70几-80年歷史嘅藥廠嚟嘅，咁佢就做好多呢啲注射喺人體嗰啲藥瓶，咁所以佢有好大嘅經驗，所以佢知道咧喺唔同嘅温度啊。用咩力啊，先至填得緊個膠質啦？呢個就係佢哋嘅經驗啦。 正正就講啦，頭先講到另一間藥廠嘅，即係另一間包裝嘅藥房，應該咁講，廠房就係 Besta 啦。咁佢嗰個批次咧，就係話今日會嚟香港啦，咁啊話係會冇問題嘅咁。咁點解會上次嗰個會即係上次嗰個廠房會出現呢個機械疲勞嗰個嘅問題咧？係咪話即係其實個廠房自己有問題？嚟緊呢個廠房生產嘅呢啲疫苗都最好就即係唔好要用翻去另一間Besta 或者其他嘅廠房去做先至好啲咧？咁你點睇咧？呢個 係就原先嗰啲出事嗰啲咧，就係德國總公司嘅，佢自己生產啊、製造啊，咁啤個樽蓋都係佢哋嘅。嗱，有兩個原因導致今次嘅事件啊。第一咧就係我哋學會都有講嘅機械疲勞，即係佢你啤成千萬個嗰陣時候，你要調校翻嗰個機器嘅壓力，咁樣啤實啲。另外一樣嘢咧，佢冇預計到咧，原來個膠質係會會個彈性冇咗啊，變咗咧你就啤得唔緊。你初啤嗰陣時梗係冇問題啦，因為啤嗰陣時個温度冇咁低。當你去到-70度嗰陣時候，個膠質個彈性收縮。咁你預計埋呢樣嘢噶嘛？咁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佢嗰個品質保證測試之前啊冇做得好啊，咁即係佢冇預計到呢樣嘢嚇。咁但係一般有經驗嘅藥廠咧，係一定會計埋呢啲我哋叫做個挑戰性嘅測試嚇，唔同嘅環境之中會唔會影響個包裝嚇？呢個一定要做得好嚴謹。 今次就話應該就冇一啲安全問題啦，亦都嗰個細菌污染嘅風險會低啦。就算係個包裝有瑕疵，效能亦都唔受影響嘅。咁你呢個點睇啊？ 嗱，呢個瑕疵咧要有兩個要睇嘅。第一個就係有冇，因為你入到空出邊啲空氣或者氣體入去，有機會咁你細菌都入到去啦。不過就今次因為儲存喺-70度啦，咁就算解凍都係-200度咧，細菌個生長嘅機會就唔好微嘅，即係個污染好微，因為佢生長嘅温度咧，起碼係30至35度先得。咁第二樣嘅擔心咧就係入咗一啲二氧化碳入去。因為點解咧？因為佢飛過嚟嗰陣時係用乾冰嘅，咁乾冰蒸發咗之後咧，就會產生二氧化碳嘅氣體。咁如果你有條罅隙嚇俾入去咧，咁嗰啲二氧化碳入咗落嗰啲疫苗度。咁二氧化碳同疫苗嗰個有冇相互作用咧？咁就冇嘅。嗱，氧氣就有啦。所以如果你入咗空氣啦，因為空氣裏面有氧氣嘅嘛，咁或者氧氣咧，你有機會令到嗰啲疫苗嘅穩定性啊，甚至乎破壞咗個 mRNA 嚇。咁但係二氧化碳係一啲唔活躍嘅氣體嚟嘅，好似氮氣咁嘅嚇。咁其實咧就唔會有影響嘅嚇。 我見到今次政府就話呼籲市民放心啦，又話藥廠啦同埋代理商都會加強抽查。其實香港政府方面有冇啲咩可以跟進咧？因為過往都話即係因為通常啲疫苗嚟到香港之後就要即刻放入雪櫃啦，咁好難做到一啲驗收嘅步驟嘅。咁呢個點睇呢個？ 嗱，衛生署其實都喺個合約度都有講嘅，即係個藥廠除咗要俾到疫苗咧，仲有一啲報告嘅嘅品質嘅報告，即係例如裏邊有冇污染物啦。有冇菌啊？有冇其他雜質啦、啊？呢、這個就藥廠做啦。咁衛生署都會定期抽樣去睇下佢哋種菌嘅嚇。咁、今次佢哋都睇到咧，種咗菌之後都冇細菌。不過我哋有兩個建議嘅，即係話雖如此，即係嗰批冇一個安全性嘅問題或者冇污染。但係咧，因為始終呢兩批次咧都係藥廠係個疏忽或者佢做得唔嚴謹嘅造成。我哋建議咧就是、真係不如俾翻呢兩批俾翻德國。佢真係一 Dexter 運過曬嚟，因為塞住咗而家嗰喺葵涌嗰啲-70度嘅雪櫃咧，你好難咧要運好多入嚟嘅，咁變咗咧，即係我唔知啦，我哋估計即係點解會係30萬咁少咧，即係有機會就係因為舊嗰批未清啊嘛，嚇呢第一。第二咧嗱，如果嗰批次嗱，雖然佢就話如果再睇翻最後個報告用得都好啦，我覺得應該令到市民有信心，同埋今次嘅事件真係藥廠嘅問題，不如佢哋收翻兩批啦。就另外用 Dexter 即係運過一個100萬劑過嚟，咁啊仲快，仲令到市民更加安心啲。 但如果真係唔收翻啦，理論上安全性都應該係冇問題嘅，用翻舊啲。 冇錯、安全性係可以用嘅。不過我覺得因為佢塞住喺度咧，又要等佢個報告嗱，除非佢個報告係2-3日到就有啦、如果佢成個禮拜或者成個月咧，我覺得咧就好影響嘅嘅接種嘅流程嘅。 因為見到咧，嗰、那個受影響嘅呢個伏必泰疫苗嗰個批次咧，210102咧，嗰、那個有效期就去到今年6月嘅啫。咁你自己估計，如果真係日後用翻啦，咁6月之前用唔用得曬咧？又 嗱，佢102同104都係而家唔俾用啦。咁嗰兩批加埋，其實都問問地嘅。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建議點解要俾翻佢咧？一來新嗰批咧，佢起碼都會長啲有效期啦。二來咧，就因為我唔知佢個報告幾時出啦，因為其實佢都要負翻啲責任嘅，因為其實藥廠因為今次嘅事件咧，令到18萬人啊個第二劑遲咗打啦，另外有啲約咗嗰啲又遲咗啦，其實佢應該第一去道歉先得嘅嚇，因為其實佢影響數以10幾萬嘅市民啊，20幾萬嘅市民。 Okay. 第二咧，其實一定要走翻啲責任。盡快運走呢批，就算用得到好啦，運走呢兩批，俾翻份新嘅嗰啲嚇。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阿崔俊明咧傾到呢度。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講到而家最新啦，今日會新一批嘅 BioNTech 疫苗咧係嚟到係香港嘅，咁啊大家繼續留意住嗰個情況啦。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一度啦，下個禮拜同大家再見，拜拜。